是廖俊佳的这首《加油站》。接下来会继续分享到王力宏的《花田错》。说到王力宏呢，在歌坛当中被各位一直说是优质偶像，因为他从出道至今这么多年，他的很多专辑都是非常不错的，自己去进行这个制作呀、自己在当中都有参与非常重要的一些工作。今天要听听看这首《花田错》。 深了，这窗里怎么亮着？那不是彻夜灯候，你为我点的烛火。或许一次邂逅，哄我那一场梦。我心醉却不褪色，像被大雨洗过。杯中景色最美，我忘了我是谁。心情就像月亮午睡，手里握着蝴蝶被南飞。不醉不归。多少钱忘掉， 我将你把那 错老变成了煎熬， 我将你把那错 慢锁像一帘梅花岁月不了，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因为你的美，爱从中一点不过两对， 连你 的美看那纷飞却再也找不回，别把束缚靠那些精髓，当时好像唯有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墨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走过没有留下任何事。

羽泉的这首歌叫做《深呼吸》，随后会继续跟你分享到的是范玮琪跟光良带来的这首歌叫做《好寂寞》。说到范玮琪呢，他被很多人说是这个人生赢家，但我觉得其实人生赢家背后肯定会有很多常人所不知道的一些艰难困苦的时光，所以才能够有今天这么幸福美满的他。他的家庭也好，他的事业也好，一直都在被大家不断的羡慕。而今天听到这首《好寂寞》是他跟光良一起带来的合作。 我愿用真心交换你，偶尔分到你一点关心，就算你不能完全属于我，我也愿意照顾自己。 真心交换你，偶尔分到

说到范晓萱呢，从出道至今，她在歌坛当中一直有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的歌路，有非常多不同的音乐元素，不同的一些风格，在她身上似乎好像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今天要听听看这首歌，叫做《Rain》，范晓萱。 我怀念有一年的夏天，一场大雨把你留在我身边，我看着你那被淋湿的脸，还有一片树叶贴在头发上面。那时我们被困在路边，世界不过是一个小小屋檐。你说如果雨一直下到明天，我们就厮守。

林的这首老歌《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随后会听到的是来自于罗志祥的这首歌，叫做《新秘密》。说到罗志祥呢，当年他是出道发行专辑，他的这种舞蹈的天分，包括他唱快歌也好慢歌也好，当中所流露出来的这种当时潮男的形象，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而最近几年呢，他在很多一些真人秀当中表现也是非常出彩。今天要听听看这首《新秘密》。 我还没生活的天，我将你请出天，我用心追高，我为我的下一季突破，这手将爱说出口，牵手要牵你的手， A-O-A-O 手牵手， A-O-A-O 请答应我， A-O-A-O 别放手，要随时牵手陪你直到白头。 只要我没生活的天，我不在呀，一条弯杆为了改我的心情。 Oh baby， 你也出勇敢感谢你的一切，我都没受不了，因为你害我心活的不好跳。这款感觉是难的，爱的世界迷茫的，希望未来的答案到底只是浪。我爱你你不回来，希望你一刀了解，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 A-O-A-O 听不我给啊， A-O-A-O 你不看呀， A-O-A-O 让你我的家乡说。这款感觉是难的，爱的世界迷茫的，希望未来的答案到底只是浪。我爱你你不回来，希望你一刀了解，我的心我的爱你在不在。一条歌给你听，用心来唱，希望你知影，我把心来为我对天来求全，求全的对你笑绵绵。 是无分对象，是能共享，一家大小

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就在那不该做的追忆之作，该说的没有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比我还要骗自己多久，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让我们比较好过，是对还是错。足够的技巧不去争执、足够的成熟但你情绪会是爱的不够多，还是根本还错、分手的念头你有闪过、老实说我也想过很多、难得难讽刺的默契，想想会更难过。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还是问题不在谁认错，坐在那不该坐的却一直坐，该说的没有说。我说了什么，我做了什么，你我还要骗自己多久，如果装若无其事从头来过，让我们比较好过，是对还是错。 现在的心，有一首在我心中所有的秘密。 其实两个世界很平凡，根本没有什么不一样。其实两个世界很平凡。